纯粹的关系，是我不会遇上甜言蜜语，没关系，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贴心，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担心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，爱有每个过去有点神秘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都有让人着迷的吸引力，我已经不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，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，说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同行，没关系，堕落没关系，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，没关系，沉醉没关系，是我不会遇说甜言蜜语，没关系，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在一起， 像被挣扎了一下，总是不听那句话，我想你是故意装傻，不是不懂得表达，还在等什么说清楚吧，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，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，其实爱有很多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自由，长大不成熟的感情啊，让我变得小心害怕，我和你就算了吧，不

法再爱，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 睡在屋顶歌唱，为我埋上一个梦，一坛浓酒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。一路上往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。别无他求，叹一次真永久。喝一口烈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。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。再一口烈红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几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折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难猜。睡在屋顶歌唱，为我埋下一个梦，一坛酒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。一路上往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。别无他求，叹一次真的永久。喝一口烈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。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。再一口烈红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折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。喝一口烈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。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。再一口烈红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折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难猜。

上所有的感受，跟上生命的节奏，跟上你我之间承诺， 何苦要我

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，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，我牵着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，渐行渐珍惜。 知道，唯一。 酒醉的灯火，酒醉的灯火，告诉他不要忘了我。啊，酒醉的灯火。 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9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七日，在2017年全球航天探索大会上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表示，嫦娥五号将于今年直接发射，并实现月球表面自动采样返回，明年将发射嫦娥四号，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。七日，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微博、今日头条等，责令其加强用户的账号管理。中国第一狗仔卓伟、娱乐圈大表姐、长城国贸等19个八卦账号被关闭。网传苹果公司全面禁用热更新，微信或12日从苹果应用商店下架。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七日回应称，一切安好，苹果并未终止与腾讯的合作。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相关通知，规定自今年1月1日至2019年的12月31日，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的所得额上限提升至50万元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你我要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心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漂泊的你狂乱的心停在哪里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陌生，努力来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心着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的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他哭的声音他是在深夜的伤了心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，我却把未免也太多情累积到天明，假如幸福走到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，今夜你想要陌生人，梦里来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心着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相信这所有悲伤的心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难心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，爱哭的是你，昨天还为念念太多情堆积到天明，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， 夕阳又升起。

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但愿不言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安心赢了理性的那一面。 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哦、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展，你难以回头，也无法往前走。有几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Oh, 你的眼神充满魅力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转时光到你开始，能不能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想念我早 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我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又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留下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、oh,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着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着我的心跳，一段时光能一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

擦肩，没开口却有感觉，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，寂寞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，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，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管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我的遗憾终成感谢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管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我的遗憾变成感谢， 梦想近在眼前， 情感路心向路，爱的路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能不爱那一天注定也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青天， 无所谓更大却不缺陷，让彼此再高一点，空气再新鲜，再简单眼皮再尖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， 情感路心向路，爱与被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恋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， 我七十二变， 情感路心向路，爱带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能不爱每注定也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

想要拥抱在怀中。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 就算感情没有变，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，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。 假装沙里有我出哭泣，